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

心心叹息，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冬季。心事不停

幸福和快乐，等